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钱江考试落榜后，来到广州找林则徐，依然做知事。可是当他到达广州的时候，林则徐已经去虎门了，只留下梁廷南在粤华书院守门。 和梁廷南自报家门之后，钱江左顾右盼，扫视着房中的布置，目光犹疑片刻，盯在了条案上。这条案上有一张宣纸，上面写着一团字：500两烟泥赊来手中，价廉货美，喜洋洋兴致无穷。看月夸黑土，楚种红壤，前上青山，滇重白水，孤辨成色，不妨请客闲平，趁火望炉燃，煮就了血泡泻眼。正更长夜涌，安排些雪藕冷淘，莫辜负四棱响斗，万字香盘，九节老腔，三香玉嘴。这是一篇嘲讽鸦片食客的长短句，不知是因为梁廷南天性节俭，还是秉性紧凑，一笔中王小楷写的是密密麻麻，不留气不透风，还有几处勾抹和修改的地方。 我是以在籍之身思考公卿之事啊，怎样，认得吗？ 梁廷南把自己比作大国公卿，眼神里带着几分矜持。钱江见梁廷南的第四指关节有一个硬茧，像树枝的节流，只有常年写字的人才能割出这种节流啊。梁廷南显然是一个饱读诗书、经常写作的人，钱江也是风流倜傥的读书人，听罢悠悠答道：“哈哈，当然认得。乾隆朝的布衣孙染翁为昆明大观楼题写了180字的长联，您套用他的格式，但只写了上半阙，可没有写下半阙。小弟不才。”替您拟出下半阙如何呀？梁廷南不信，因为如此长的对联不可能一气呵成，这需要反复琢磨、仔细推敲的。梁廷南将信将疑，把笔递过去。那试试看。钱江一点都不客气，接过笔来， 思索片刻，酝酿情绪，就好像气功大师准备发功一样。不一会儿就觉得五内鼎沸，激情飞扬，在灵感的牵引之下，笔走龙蛇，眼体欧金里透着三分怀素狂草，清理流放中带着飘逸畅朗，一气呵成了这下半阙。数十年家业，忘却心头，引发神疲，叹滚滚钱财何用，想明泪八姑，高真福寿，众传英素，花号芙蓉，横枕开灯，足尽平生乐事，唯朝吹暮夕，哪怕他日烈风寒，纵七怨而啼，全装作天聋地哑，只剩下几寸球毛，半身病躯，两行清涕，一身恶习。梁廷南生活在史料和掌故中，在舞文弄墨中活得滋味纯纯，情趣盎然，唯独缺少知音。嘿，眼不前突然冒出了一个舞文弄字的高手，梁廷南不由得兴奋起来，伸出拇指夸道：了得了得呀，胸中没有万卷书，续不出这90个字，当今天下强人辈出，君子惜玉，我梁某冰雪冷寂，无人欣赏，没想到在此处遇上高人了。你的下半阙炳炳朗朗，沉博绝丽，比我这上半阙好啊。梁廷南此刻可是换了一张热脸，转身走到滴水岩下，提回了茶吊子，倒了一杯茶。这常言道，挥毫万字，一饮千钟，可惜啊，我这儿没有酒，只有茶。有这么两句古诗：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我就用清茶一杯换你的半阙雄文。梁廷南的迎客词里带了两个隐语，开口闭口吞吐着书卷气。茶水刚从火上取下，滚烫，得晾一会儿才能喝。钱江吹了吹浮茶，他一眼就瞥见桌上有一大摞书，那上面印有《华英字典》4个汉字。钱江不时地疑问：梁兄啊，这是何国文字？梁廷南倚老卖老：嘿，年轻人，以兄弟相称，江湖气太重，叫我梁夫子吧。这一幕啊，让钱江又想到了琦善啊，齐绝哥。夫子是对学贯古今的读书人的尊称，此公居然要别人称他为夫子，哎，即使不算孤狂，这也够自视清高的了。钱江听罢笑了笑：也好也好，梁夫子，这是何国文字啊？梁廷南说：这是英国文字，是一个叫马礼逊的英国人编撰的字典。梁夫子，朝廷严禁彝人学习汉字，教彝人识汉字乃是背国背宗之罪行啊。哎，呵呵，话虽如此，但终归彝人是要学中国话，识中国字的，挡是挡不住的。这本字典很有用处啊。这如此说来，夫子识得彝文？粗识一二。哦，夫子怎么想起学彝语来的？梁廷南摇头晃脑：我第一次听英国人讲话，觉得像鸟语一样动听，来了兴趣，想了解一下鸟语之邦是什么样的。钱江不由得问道：哦，那好学吗？不好学，人学鸟语总有难处嘛。钱江见华英字典下面压着一张印有彝文的纸， 那上面写着 Canton Register。 这是什么呀？梁廷南的眼神里透着一种无所不知的神采。哦，这是英姨在商馆里办的新闻纸，叫广州报。天文地理政务商情无所不在。啊，英国的传销水手有时携带外国新闻纸入境，看完之后随意丢弃。林大人想了解疫情，准备办一个翻译房，把新闻纸上的消息择要译成汉字。梁廷南是个多话之人，钱江问一句他答三句。钱江这可是头一次看见外国的印刷物，感觉特别新奇，拿在手里他翻了翻。广州报的这个纸张啊，又白又厚，可以两面印刷。中国底报呢，则印在黄色的宣纸上，太薄了，只能一面印刷。此外，洋文比汉字小，字形比汉字精致，印刷着亮丽，更是让人惊叹呢。不过可惜，这钱江一个单词也不认识。这新闻纸上有什么消息啊？嗨，有几篇神仙打架的文章，既有夸赞义律、急功好义的，也有骂他多管闲事、自取其辱的。钱江一进广东省界，就听说过义律其人，他大惑不解。我听说这义律是专管外国商人和水手的医官，彝人居然敢在新闻纸上骂他。梁廷南说，呵呵，彝俗与本朝风俗大不一样，咱们林大人收缴了20000多箱鸦片，给彝商放了一腔子血呀，放得他们是痛心疾首。这义律呢，是彝人头目，他下令缴烟，彝商还不骂他吗？啊，听说林大人派兵围了商馆。是，林大人有魄力啊，敢想敢干，不仅围了商馆，还断水断粮，逼得彝商不得不缴烟。这种事儿办得痛快，我是要把它记入史册的。夫子是史官。梁廷南这个人向来以史家自诩，算是史官吧。我受海关衙门之命撰写《粤海关志》。说到这里，梁廷南话锋一转：你既然是湖广总督衙门的，可认得彭凤池和马臣呢？认得。彭凤池是汉阳县城，林大人让他来广州为一桩案子取证。这马臣原本是湖广督标的游记。哦，这两个人是林大人从湖广带来的，一直在各营各县微服私访，昨天才回来，要去虎门见林大人。今天下午驿站送来一批底报和停记，还有新颁发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，我为他们安排了一条船，明日一早便走。颐和行的武元松和粤海关的舒立明日一早也要去虎门挂号口办事，你不妨搭便船与他们一道去，顺便把底报和停记给林大人捎去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谢过夫子。俩人正聊到这儿呢，门外忽然传来吱的一声，如丝帛裂锦一般。梁廷南猛然想起来了，滴水岩下的茶炉，他在茶挑子下面安了一道机关，这水一开就能发出风吹竹林的哨声。梁廷南跳着脚朝门外奔去，沸水已经滚出来了，把下面的炭火浇灭了大半。梁廷南摇了摇头，哎呀，可惜可惜，这么好的茶糟蹋了。他举目一望，院子里边寂然无声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雨停了，可却没有巡夜更夫的梆子声。他转过脸来问钱江，哎，我说小兄弟， 你是怎么进来的？钱江诧异道：我这凌星门外没有人值守，我就直接就进来了。梁廷南一拍脑门：哎呀，坏了。他一蹦而起，趟着撩水，三步并作两步的朝门房跑去。梁廷南急拉房门，只见地上倒着一只酒壶，两只酒盅，一个当值的哨兵和一个下夜的更夫，俩人醉得不省人事，软泥似的趴在桌子底下，酩酊大醉，鼾声如雷，享受着另外一种情福啊。要是换了钱江茶叶，早把这俩家伙一脚踹醒，劈面给个漏风大嘴巴。梁廷南呢，却俯下身子，轻轻摇动两个醉鬼，口中呢喃，如父母呼唤小儿：嘿嘿嘿嘿，醒醒醒醒啊。钱江这才意识到，林则徐把留守行员的差事啊，交给了一个十足的书呆子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钱江才在大伙房见到彭凤池和马晨三个人，都是湖北来的，相见如故，说了一番高兴话。这个时候钱江才知晓，林则徐派兵包围商馆已经快50天了，宜商上缴鸦片超过3/4，黄埔码头已经开仓贸易。林则徐逼着马地臣、滇地等16名鸦片贩子签下永不来华贸易的干结之后，派兵押运他们出境。彭凤池、马晨两个人奉命暗查广东元变营私舞弊之行径，连邓廷桢都在他们调查之内啊。他们晓得这可是头等的皇差，不能走漏一点风声，故而两人守口如瓶，只听钱江讲述科场奇闻，他们两个绝不把自己工作的事儿往外说。吃罢了饭，梁廷南叫人牵了一辆马车，准备送彭凤池、马晨和钱江去天字码头。可是车夫病了，临时换了一个小伙子替他。梁廷南把停记和底报用桑皮纸包裹好，写上钦差林部堂大人亲启，交给了彭凤池。这个新来的车夫啊，大约16、17岁，是个半大孩子。他把马具套在马身上，彭凤池、马晨、钱江三个人刚一上车，这车夫就甩动鞭子一抽，叫了一声驾。那匹马猛然一惊，撂起蹶子，差点把彭、马、钱三个人掀下车来。哎呀，梁廷南这脾气可上来了，厉声喝道：哎，我说你小子算什么车把式，哪有你这么下鞭子的。梁廷南一把夺过鞭子，俯身把马肚子下边的这个皮带啊给他抽紧了，动作娴熟的像是一个老把式。一撇腿儿，梁廷南坐在车辕上对车夫说：哼，你这个三脚猫的把式不配赶车啊，回去请你们老行家教你一教。说吧，他扬鞭一甩，喝了一声驾。马听到鞭子的脆响，四条腿一起使劲，脖子下的铃铛哗啷啷响，枣木轮子在石板道上压出呀呀的滚动声。哎呀，真人不露相啊。钱江看呆了，挑起大拇指：梁夫子，没想到您这御马之术也十分了得呀。梁廷南是个随意舒展、一任情怀的人。士大夫不仅要通五经，还得贯六艺嘛。何为六艺？讲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也。何为御？御车之术也。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，就是亲自驾车呀。但凡孔门弟子，都得精通御术。 不通御术者又岂配得上孔门弟子之名号乎？ 驾驾！ 梁廷南用一番知乎者也，把赶车之术抬举得比天还高，惹得钱江、彭凤池、马晨捧腹大笑。马晨说：“ 梁夫子，你的射艺如何呀？” 梁廷南啊，看不上赳赳武夫，但是他也不明说，斜瞟了马晨一眼，搬弄出一段古话来显示自己的优越。 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生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 这番话呀，不加注释，根本听不出来是什么意思。这是说，君子不和别人争，如果争的话，那就比赛射术，相互作揖谦让，然后登堂，射完下堂，相互敬酒。哎，这才是君子之争。马晨是这么接他的话的。 那是国君之射，诸侯之争，不是寻常百姓的射艺啊。 梁廷南这心弦一动，听懂了，可没想到这个虎背熊腰的武夫他能听懂。 哦，你读过四书啊？ 此话出自《论语·八佾》，对不对啊，梁夫子？ 钱江听的是哈哈大笑，梁夫子啊，你可小看马晨了，人家是有功名的，地地道道的武举人出身。梁廷南这才知道自己小看人家了，连声说道：“哎呀，失敬失敬，少年时。”本夫子也曾想弯弓鸣笛，练一练这马射和步射，但奈何天生的近视眼，看不清靶心儿，只好作罢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也能弄个手背、游击之类的武官当当。 恰， 梁廷南出身于有马有车的富裕大户，他的这个御术确实是有模有样。这要不是穿竹布长衫，胸前挂一柄放大镜，人们肯定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车把式。钱江说：“梁夫子，您如何知道那个车把是不行的呀？”“ 这马有灵性，是聪明和忠诚的动物，它有时狡猾，有时调皮，但你可不能乱抽它，否则的话，它是要反抗的。好御手的能耐都在这鞭哨上，不仅能甩出漂亮的鞭花，打出脆亮的声响，而且能抽中马的任何部位。但是好御手懂马的心性，不抽马，只是用鞭子和马说话，马懂你的意思，你的吆喝口令和眼神他都懂。不论是前行还是倒车，你不用跟他大呼小叫，晃一晃鞭哨他就明白了。刚才那半大小子一鞭子就把马给打惊了，因为他不懂马。这好御手调教马，跟马做朋友，所以这匹马就听本夫子的话了。 驾！ 说完又是一声驾，鞭哨在空中打出一声脆响，可并没有抽到马。这马果然懂梁廷南的话，加快了脚步。梁廷南赶车呀，就跟炫技表演似的，这脸上总是乐不唧儿的，挂着得意的笑容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钱江他们赶往虎门的时候，林则徐正在这里销毁鸦片。虎门硝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